直到今天，您还能在剧场中欣赏到王派快板的独有魅力。下边呢，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王凤山的拿手作品《双锁山》片段。 你慢动手，你慢动手，听我有话对你说清。你家住哪州并哪县？通上你的姓，报上你的名，是方才扯鸡杂牌，你应何故啊？奴家我随不怪，要你说清。高俊宝说要问我的名和姓。忽灵光耳，皓月当空，我家住山东东张府天鹅岭上，有我的门厅。我头辈爷爷高谭胜，他本是两榜进士功；二一辈爷爷高文举，御笔亲笔状元红；三一辈爷爷高思济，他以存孝啊拜弟兄。高兴州是我的老祖父，他在那个高平关城大有名，一个人执掌两口印了，带回山东啊六府兵，死的严父高怀北。他本是东窗驸马公，美轮皇姑是我的母。少爷我本是金枝玉叶生，我姓高边求字君宝，南唐报号路过此山方。你不该离牌招呼太狂傲，少爷我折气砸牌，我应接气不公。刘金鼎从头至尾听了一遍，小嘴要顾棒的顾棒挤顾棒，我当你是哪一个呢？原来是高氏门中的高相公，怪不得说话带点山东味儿呢，垮了不劲儿倒那么好听。奴就问你了，你怎么不问我呀？你要是不问我，偏告诉啊，我头辈爷爷刘明远，二爷爷刘汉忠啊，三一辈爷爷刘达奈，在河东刘王驾前把陈昌啊，我刘母本是老诰命，受刘王三次方啊，大哥刘龙，二哥刘虎，刘金定就是我的名啊。年长二九，一十八岁啊，我知道如今没把婚成，将军呐、啊，咱们二人年报五亿，全都相配，我请你上山把亲成。呀呀呸！高俊宝闻听高端后，黄毛丫子要成精，婚姻大事要慎重啊！这样的脱口而出，看你太轻，你立台招呼太狂傲，少爷我不容丫子眼目空。说话间，催马鸣枪分心刺，刘金令撸开了大刀忙遮营，袖中刀架住了银杖杆。将军呐、啊，你住手吧！你请消停，奴家我自幼我读过诗书，学过武艺，赵西文夜习武，苦苦的用功啊，我学成了六套三略，速武兵法，西教的排兵布阵，扎地安营，刀马纯熟，武艺精通啊。奴家我把终身大事看得重啊，要配一个才貌双全的美貌英雄啊。虽然说普天之下豪杰广，奴家我埋头深闺却不知情啊。英雄做事俱磊乐，你别学那小小气气是俗情啊！我大言设牌未会影将啊，真凑巧我一将军得相方。将军呐、啊，请请行李的快些请，请上高山大摆花灯把天成。高俊宝闻听微微的笑，叫丫头你是听，我倒愿意应婚是非，你来看我手中的长枪，他不愿应，一句话气坏了刘金定。姓高的，你这个小子这样的发狂理不通。来呀来呀，你有什么本领智光使？你大量难把姑娘赢了，要叫你在我的马前走上两趟，就算你家姑娘学的艺不精。说话间抡开了大刀杀上去，高俊宝提前应战抖威风，巴啦啦两匹战马跑似闪电，光闪闪刀枪并举到眼明的两个人。那冲杀十几爷的趟，没分那个胜败，一输赢了刘金定。一行战的心暗想，高氏门中的枪法果然精，虚砍了一刀败下去。高俊宝催马紧追不留情了，刘金定一见心欢喜，嘿，你算中了我的计牢笼啊！霎时间追着马头，挨着马尾，刘金定啊要用这个擒将飞抓险其囊，只听得扑通啪嗒一声响，高俊宝中抓了马，摔了个倒栽葱。跑过的丫鬟七八个，摁着军宝上了网绳啊，单三靠啊，双三靠，哪一靠不紧，用脚蹬。刘金定的一见开言道：“叫丫鬟你们试听，要绑你们可松点绑啊！”勒住他的手腕，我们心疼啊。他这才收起了飞抓，传令收兵，回了山寨，咚咚咚啊，得胜鼓打，震耳鸣。来的在了寨门以外，把马下的马童接过了马缰绳，到里边盔铠甲胄脱了去。蓝历史就华大当生，吩咐一声：“你们给我带带带，把那被擒的之人呢、啊，

高凤山从小就拜天桥老艺人曹麻子为师，学唱数来宝，他的功力深厚，在继承传统技巧数来宝的基础上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。高凤山的表演热烈火爆，吐字清晰，语言俏皮，节奏鲜明，气势流畅，唱段紧凑，一气呵成，让人听来颇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。尤其是他和弟子王学义一起表演的同仁堂，成为了享誉曲坛的名篇佳作。下面呢，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高凤山王学义合作表演的同仁堂片段。 我说有啊你也不信，我说没有你也不信，这么办你跟各位打听打听啊，哪位同志说不错，同仁堂这边还真有个豆腐房，那我就跟你唱同仁堂好不好？ 真的 啊，你问去， 我跟各位打听去。 这人简直， 各位一说有，你可得唱这同仁堂。 不知羞臊多少钱， 听明白没有？ 要了命了！ 各位一说有，可你可得唱啊！ 你问去吧， 不唱可不行。 你问去吧， 咱们说着话得算话。 嗯， 这什么毛病？这是 啊？ 这意思，这意思，您还不知道吗？ 怎么了？人家怎么了？ 哎，你别管。这我跟您怎么说吧，让我唱一句都不会，就得听他的。可是刚才我一人唱出来了，同仁堂旁边有个豆腐房， 你知道就行了。 同仁堂旁边没有豆腐房啊，这是瞎话呀。可是我还得说，这个待会儿啊，我问您得了，我问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没有，您就说有啊，您一说有，咱们就听他唱同仁堂。 净说有行、啊、他根本就没有。 那什么，我没有别的了啊，我就这样。 你说这种人家这玩意儿要命了，这玩意儿不，这玩意儿 几位都受累啊，我可问您了，您可说啊， 这根本就没这么当事。 各位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没有？ 啊，有，得，谢谢，有唱吗？对，有。 哦，这也这么管事呢？这个 这活计呢？ 啊，好， 咱托个人情 啊。有 有啊， 那咱说有了嘛。 对， 既然说有咱们就唱了。 对，没错、啊、 您起头吧，您起头。 哎，对呀、 啊、哎，有啊，有啊。 哎啊，高凤山呐、啊，你甭忙，这个同仁堂旁边就是个豆腐房。 哎，真不易。您可不亏心啊，行吧？啊，哎， 甭管了， 行， 你唱吧。 嗯，有啊。 这同仁堂啊，那开的本是老药铺，先生那个好比甩手自在王，姚王爷就在上边坐，十的命一列两堂，先拜这个药王，后拜你，这么你只要一个大徒弟，这个药王爷这个本姓孙，提龙画虎手点针，来磕了先生孙四秒，来磕了先生华佗高，孙四秒华佗高，32岁入的唐朝，正宫那个国母得了病，走向草磨治好了，怎么一针治好娘家的病，怎么两针治好了龙一条啊，万岁一切龙欣喜呀，其身这个人他在当朝的了，封他的王冠他也不要，封他的武将这么头摇啊，他的万般出在了无鸡奈，他们亲身赐间大黄袍，这一旁弄倒俩一个，弄倒了竟逮老英豪啊，微臣我这个东挡西杀功老大卖，何的不辞那黄袍，一旁边拿在手拿着钢钉赶黄袍，什么药王爷他的妙法高，他们脱去了黄袍换红袍，这个黄袍供死了药王好，你们破兴才不相烧啊，你老这么里边有蓝怪，怎么你老蓝怪3尺3寸3寸高，咱们一边搁这个药药免他一边供这个啥药刀，啥药刀亮堂堂，你那草药你的仙肠啊，先炸这个牛黄里狗宝，后炸冰里麝香，头人陪着杏仁睡，二人躺在天香床，睡三更又半夜，胆大的木贼敲金墙啊，到走了水银五十两，金毛狗跳方方，有丁香气松心，怎么人生这才做了大堂，我瞧抄起干草棍啊，拿棍棍打陈皮上，这个死的这个鼻流鲜血，这个鲜血甩在了木瓜上，大松丸小松丸疼大海地龙眼，狗皮膏药贴风寒，我有心接着要名晚霞唱，我唱的名儿可唱不完。